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快活人， 好啦，开始一个礼拜嘅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小张张坐在喺度啦。 好，每日金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能给你充电，根据倾两句说话，你就能够满血复活；而有的人只会耗电，你根据讲一句说话，就会感觉减寿十年。我希望我是前者，我是小女婿。 我希望我是令你差满电。大家好，我是小羊羊，星期一小羊羊爆晒仓，一起唱首 Happy Song， 有隻雀仔跌落晒跌落晒跌落晒。 我做嘢。 李丽瑞小姐，你头先讲你个番说话嘛，你听住我依家案件重演，今朝9:53， 喂， 我收到有个同事写马老师，我肚痛去个厕所先，我唔想嚟啦。于是我觉得。唉，点解会咁呢？但係有一位同事你讲咩你自己讲出嚟。你话你嘅嘢。 讲唔方好嘢唔方好系咪唔方好。 我当时。 係呀。 因为你头先你个金句你个金句喺度话你将自己包咗到几把仔。 我讲。你。老马先多谢大义灭亲。 佢同我讲话佢唔想你。我就系话，哦，佢唔想嚟，系咪因为佢赖屎？ 都近乎噶啦， 好有正能量啊！ 我梗系话你系咪两面人， 探出个头来啊！ 早晨开始一个礼拜的风骚快活人啊！今日天气都不稳定啊，雷暴警告仍然有到十一点半嘅廿九度，气温顺利收到81%。嗱，好，继续啦。咁啊，头先讲到咧，今日早餐发生嘅少少事，阿小杨杨系身体冇事吓，即系 冇啊，因为唔够瞓啊，又系唔够瞓咧，个朝头早啲肠胃就好刺激噶啦， 系 都争啲发生。 系咪食咗橙啊？ 例如冇 食橙， 我哋唔可以再怪橙噶啦，橙会唔高兴啊。 我冇讲嘅， 你 我冇 你入嚟之前讲晒啦，你喺楼上讲晒啦， 咬 住个嘴唇唔俾讲。 OK， 好啊，咁今日一样精彩嘅节目啦，咁稍后咧一样会有啊呢个淑女关注组啦， 系 今日一样学呢个语文， 冇错， 阿 Yan 老师啊 ，Yan 老师过嚟， 咁面对， 系 OK， 咁咧今日教啲咩 啦？系啊， 系 晒啦气哦，不过咧啲人咧意见啊，可唔可以讲多一两次价？因为惊快得滞咧，佢真系想学嘅， 我话 得 个 拼音嘅，咁变咗咧系学唔切啊。好，系。不过我发觉咧，有阵时唔知你有冇呢个习惯咧，睇韩剧可能我比较睇得多啦。你会睇睇下咧，你有啲佢经常讲嘅，例如话对唔住啊，有冇事啊，嗰啲你会入咗脑嘅。 系啊， 系咪？你讲嚟听下。 系啊，你讲 嚟听。 系啊，我都想。 系啊，你讲嚟听。 唔紧要啊，近亲啊， 近亲啊，成日都讲呢个。 跟住喂 喂喂， 喺度喂，我都好冇礼貌。 仲有个咩咧？二模啊。 二模 好似阿姨啊 ，auntie 啊， 唔系 佢咁留意呢啲嘅， 系啊， 因为有一套剧情系咁系啦，好， 但系你唔觉得咩？如果你真系学紧一种语文咧，你要睇翻嗰个，我唔知你学西班牙话系咪啦，即系睇翻佢哋嗰啲地道嘅戏咧，你会学得快啲，或者你会吸收多啲， 系啊，一定系啊，但系咧有时候你会好。点讲呢你又会系咁 pause 啊，系咁再 repeat 啊，想听佢讲，听多次佢讲啲乜，或者抄低啲字啊。其实有时就会即系个主导性就唔系放咗去睇戏咯，就变咗学 language 咗。 会唔会咁啊？ 会噶，我试过睇一套戏睇两个钟，我变咗睇咗五个钟啊， 即系学佢。 系啊，学西班牙文。 咁唔系第一次学，第二次再欣赏到电影咯。 系啊，我都系咁话。 就会好攰咯。 同埋有时 你分两日啫嘛，笨蛋。 对唔住，我想讲，其实有时睇啲好嘅电影嘅话，你喺后边嗰度你会 再睇， 一睇再睇之外，你仲会希望。可以因為咁樣，我了解多啲裡面嘅劇情同埋啲人物嘅。今日我哋要介紹嘅就係呢套戲啦。 哇！ 史詩式嘅電影啊！ 已經即刻要約睇第二次啦。 有啲電影係真係可以睇好多次，每次睇嘅重點都唔同嗬。即係有時你常睇劇情，有時睇佢演技，有時睇佢音樂，即係咁咯。 有時又要睇嗰啲動作咧，做咩啊？ 梗係啦。 同埋有時你有冇一啲戲咧？你睇完再睇，睇完再睇嘅原因，只不過係因為我想 relax。我已經知道佢裡面講乜嘅啦，但係我係會成日睇嘅。你有冇呢套咁嘅電影？ 冇 錯，我就 係 咁嘅意思。 或者我低過年一定要睇啊！ 係啊， 咩就係打麻雀嗰啲喜劇。 係啊， 我有一套電影係成日唔知點解無端端，我一見到有喎，我又翻睇，有喎又翻睇，就係唔係再估係港產片嚟嘅，劉德華做嘅。因為我覺得華仔哥哥做得好，唔係我唔會睇啲戲嘅。 嗰套叫《瘦身男》啊。 吓土姐 哦， 我唔知点解好中意，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角色喺里面都做得好好，同埋我觉得嗰就系华仔哥哥好好做得好好。 我就有套电影咧，我就唔系睇嚟 for relax， 我都知道佢剧情啊，但我想经历一次当中嘅感受。呢套就系《金陵十三钗》，我睇咗三四次，真系好好睇。 你会好似我咁样见到啊，有望下，有睇下咁。 系无论啲 costume 啦、啲头啦、剧情啦，同埋啲演员嘅演技都每个人都做得好好。 我谂《金陵十三钗》，我就好怕睇到有某啲环节咯，即系当女仔俾人哋吓咁样嗰啲情节咧，我系会 我 好 唔舒服， 系啊，我好难过。 但我觉得有时你要 remind。翻下自己呢啲嘢就係、是、啊，原來和平一啲都唔簡單，即係都係不易。 有啲劇集咧真係好長青，好長青，好多年。 Friends 啊 ，Friends 嗱，同埋咧我佢擺一路擺喺度，佢完全唔落架嘅，即係咁耐咧，我睇咗幾年，佢都仲喺上邊。得閒又可以攞嚟睇下，即係我真係覺得係正。 咁你咧，你咧，馬老師？有冇啲咁？ 頭先咪講咗有啲劇情片咯， 係啊， 有啲動作片再睇噶嘛， 係啊，動作啊， 成龍大哥嗰啲 咧，你會唔記得㗎？ 蛇形刁手记得咗，有条蛇系点样揈？原来系左右唔系上 左右。 对你嘅人生有咩加持？有乜嘢？你知道又唔就又点？ 我知道我就可以对付你。 知喺度。 不知所谓，真系嘥时间啊！你 你咁朝头好？ 唔系，我只不过想听嘅就一阵间我哋要介绍嘅电影当中嘅话咧，我觉得其实有时你睇到有一套好好睇嘅电影咧，系好开心，我开心咗几日啦。所以我礼拜六嗰日我啱啱睇完，我即刻同大家讲，我就话礼拜一个我一定要讲呢套电影咁样咯，好开心，好无奈嘅啫，你都睇咗。 唔係，因為我 但係兩個反應，我好似係 兩個反應。馬老師話我講嘅同我自己嘅感覺好唔同咯。 咁係喎，電影真係每個人睇都有唔同嘅節奏。 我真係覺得，因為其實我如果想再睇一次咧，我要做曬所有嘅功課， 資料搜集係 啊，二次大戰啊等等所有嘢嚇。 我都會係馬老師，我都盡量係做曬功課先去睇嗰套電影，我驚 miss 咗一啲好重要嘅情節，因為你 miss 咧，你好難入翻去。 但 係 你唔睇，你又唔知道究竟你有啲咩嘢你 miss 咗噶嘛？咁你咪睇，你 睇 三次咯，應該要。 係啊，嗱，譬如話佢同愛因斯坦嘅關係，我覺得其實重要嘅。縱使佢愛因斯坦喺套電影出得唔多，但係佢哋個關係，因為導演佢都有取捨。 係啊，冇錯。 好，而家喺電影時間再介紹嚇。有時睇到好嘅電影真係好開心。相反咧，你睇一套戲咧，你滿懷希望睇睇一發覺。咁嘅一个剧情咁样咁唔合理，或者咁烂嘅想讲咩？你会觉得，哎呀，你有冇试过戏院起身走啊？ 唔使啊，嗰啲剧佢都剧本埋啦。 你有冇试过戏？我真系试过有一次。 我想试下呢度做做下，变人家走戏。 你估我冇谂过啊？ 剧都系剧本走。 你又有啲烂剧，你朝头早俾我嘅时候，我已经想走啊！ 仅此致歉。 阿黄天一嗰个 complain 写错 complain 写错字，咁咯，有冇啊？即系睇烂你睇。 呢啲系对于演员嘅 respect， 你明唔明啊？ 写啲咁嘅剧本， 系啊， 又要我哋做。 例嘅前辈嘅门槛好高啊！ 唔系啊， 我就低要求啲，我又觉得有时都唔几轻松啊，咁样做下，都开心下算咯。 人生系咁，开心啲啊！ 唔系，因为其实我曾经因为咁样嘅话咧，因为我年纪唔细啦嘛，我唔想留下呢啲咁样嘅 污点啊， 声音污点，声音污点。 我听 archive 就系摆一年嘅啫。 你唔同啊，你唔同啊，你知唔知啊？你系需要好多污点令到你自己。 唔系，你系可以容纳好多污点，因为 蛇所有污点变埋黑掹掹。成幅黑乜乜， 所以唔同啊！大家嗰样嘢， 我最记得嘅片段人家就系讲咩《黄蜂决战波斯拉》啊，诶个小黄蜂决战波斯拉， 嗰套唔算最难。 你有冇做乜？ 其实嗰套唔算最难 嚟噶，嗰套系环保剧嚟噶。 大黄蜂 系啊， 大黄蜂系啊，大只蚊 蜂啊，唔系蚊蜂又有，黄蜂又有， 乜都有， 飞落个巴士个挡风玻璃度啊， 仲有 啊， 嗰个我哋又觉得烂烂地嘅足球小女将系咪？都有人中意啊， 小女将我 OK 啊， 都有人好想听 足球女小将啊，唔系小女将啊。 啱啱先上个月咯，咪上次咯，再见八月，你好九月。 我嗰日有个朋友话几时有下一集？ 嗱，听日第四集啦。 OK， 到底剧情？大家请留意，大家请留意，听我哋个节目嘅时候嘅话咧，记住唔好揸车， 唔好饮水， 唔好 饮 油啊， 因为咁样讲佢争啲撞车。 冇错，希望。Who's gonna tell you things aren't so great? You can't go on thinking nothing's wrong. What el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tonight?Who's gonna pick you up when you fall? Who's gonna hang it up when you call? Who's gonna pay attention to your dreams? 10:29，听紧呢个风骚爆人，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所以未知黄昏嘅偏南风嘅，听日骤雨较多啦，渐转吹东北风，仲有数天正正嘅天气啦，日间干燥嘅。先听到10:3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冇人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启动福岛核污水排海之后，东京电力公司寻日安排记者进入福岛第一核电站采访，实地了解排海设备。央视新闻报道，连同央视总台在内，今次共有来自7间外国传媒、9名记者参加采访。报道话，东电要求记者全程要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才可以拍摄录音。记者被安排到核电站5号机组前，排水设备基本聚集在这里。记者之后进入多核素去除装置的远端控制室参观。东电工作人员多次强调，一旦出现技术问题，他们有多重应急方案可以停止。当记者问到如果核污水排放系统出现问题，有没有排海以外其他处置核污水办法时，东电人员说没有考虑过排海以外的办法。日本上星期四开始福岛核污水排海后，南韩政府首次公布近海放射性物质浓度的检测结果，显示南韩海域中锡同氚的浓度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水质准则规定的限值标准。南韩海洋水产部上星期五针对南韩3个海域的15处辐射检测点进行调查，首先公布东南海域5处检测点的检测结果，其余10处将在检测结果出炉后立即公布。韩联社报道，南韩政府今后将针对92处检测点进行精密分析，针对108处检测点的锡134、锡137和氚浓度实施快速分析。荃湾众安街发生斩人案，一名货车司机受伤，送去仁济医院治理。现场是众安街恒生银行对开，事发在朝早近8:30。警方说，一架私家车驶至上址，有3名男子跳出，其中一人持刀袭击在附近的一名货车司机，事主脚部受伤送院，3名疑凶逃去，警方正调查案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成立专责小组，研究如何增加股票市场流动性。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委员吴杰庄建议， 每个交易商每日缴付的股票印花税设立上限或以分级制计，但前提是不影响政府的印花税总收入。吴杰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港股交易成本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看齐，甚至更具竞争力，相信会吸引投资者来香港。内地股票印花税今日起由 0.1% 减半至 0.05%。 对于有分析指因为香港和内地交易成本差异，在互联互通机制下，预计北水买卖港股意欲大减。吴杰庄认为肯定会因为受欢迎股票在内地和美国都买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较多，渐转吹东北风，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日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11点，升355点，成交金额4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8点，升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78点，升2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9.2升9.2，盈富基金18.8六升3.5，港交所301元升13.4，美团136.1升3.9，小鹏汽车73元升7.9，阿里巴巴90.1升2.6，恒生中国企业65.2升0.5，中国平安45.95升0.5，南方恒生科技4.1一仙六升0.2，比亚迪股份228.8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46.48，瑞士法郎0.884，加元1.359，人民币7.283，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2,154点，升529点。港金报17,920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67美元，卖出1,91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雅式士道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去到界限街桥面。另外青马大桥是有道路工程进行，现时去机场方向的慢线是需要临时封闭，一带是比较车多。另外在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八号货柜码头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空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空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是车多缓慢。封路情况，观塘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慢线是需要临时封闭。 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康路宝顺路向常德村、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还有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睇明枪暗战，利欲分心嘅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加就可以很轻易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香港电台广播剧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倪炳郎， 大家揸住个剧本对住我哋五号金厂里面嘅一支咪，嗰支咪咧就两边都可以收到嘅。咁我哋同对手咧一齐咧就打对面啦，又或者打侧啊，一齐咧系现场交流、现场录嘅。 庆祝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我们的广播剧《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敬请留意。 大家好，我系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系好简单嘅啫，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啦。有时咧，我喜欢睇啲新嘅产品嘅资讯啦。咁啊，有一个产品嘅资讯咧，就系一个叫废物利用咁样，好得意呢一样嘢。就睇落去咧，我觉得 用紧 噶啦。而家 我预咗你哋晒， 我都预咗有人会出声嘅。 系咯， 马老师，我撑你啊！ 撑你咋？ 咁咧呢度系我咩？呢度系我啊！ 对唔住啊，你真系撑咗一脚，我哋都冇出声，你撑咗一脚。嗱咩废物利用咧？嗱睇完之后，我觉得得个咩咁样样，就系用嗰啲花生嘅嗰个出边嗰块棕色嗰块咧，啡啡色嗰块， 嗰块衣 系啦。你有冇讲咩系好薄噶？即系通常一般花生嗰啲衣， 梗系叫薄衣衣， 薄衣衣。咁呢个薄衣衣咧，就竟然喺日本而家有人将佢咧可以制成一啲嘅皮夹，就好似一啲嘅手袋啊，所有嗰啲咁样，你觉得好得意，好犀利嗬，即系咩都可以做到嘅。咁啊，佢有好处嘅，第一咧就系佢好统一啦啲品质，因为好少话一粒花生嘅衣同另外一粒花生嘅衣系唔同嘅厚薄啊、颜色啊咁样。佢动物反而有时咧会因为啲品质嘅不统一啊，有啲唔用得，或者有啲薄得滞，薄唔埋一齐啊，又或者有啲小动物咧，啲皮太细只，咁啊做唔到啲太大嘅工具，譬如大袋咁做唔到啦咁样。咁但系花生嘅皮革咧，佢哋而家发展紧嘅就变成一啲可用的手提袋啊、銀包咁， 系 你會唔會有興趣啲事？ 但要小心，因為有啲人嗰啲花生敏感啲 G6PD 嗰啲咧，就唔用得啦。同埋身邊有人用都唔可以。 嗰樣廢人啊！裝埋啲嘢都 我反而覺得咧， 唔係啊，嗰啲係食落去， 係咯，唔係有啲人摸啊聞都唔得㗎， 係唔係 㗎？你冇叫你舐個手袋。你 無啦啦，你又舐佢做乜嘢啊？ 接觸皮膚都唔得嘅，好似即係譬如講，我用嗰陣手，我同阿馬老師握手，咁你 喂嗱，你呢個問題真係唔知，即係討論唔到嘅。你要試過先知。 咁你可以謀殺佢咯，而家咁。 你 送袋俾佢，有呢啲嘢發生， 係 啦。 咁陰謀論， 講緊間諜嘅嘢，唔係陰謀論，係不斷咁發生緊嘅呢啲事。 送個袋，原來佢就會 係啊。如果你講花生衣，我不如聽阿徐 Sir， 佢話個蒜頭衣仲有用， 幫你做藥係嘛？ 係啊， 煲咗煲水，幫你煲水。 你嗰個我哋食嚟肚啊嘛，佢呢個嚟用啊嘛。 唔係，我即係如果你咁睇啦，你話攞呢啲咩衣， 好多皮啊衣啊都有用。 係啊，分分鐘花生衣咧要問阿徐 Sir， 分分鐘都係原來都係中藥嘅一啲。 佢好似講過嘅，好似講過嘅。 中國人咁 可能姜嗰啲皮啊，又或者講花生衣啊，或者蒜頭衣啊咁樣。除此之外嘅話，我覺得仲要係一種嘅姿態咯。譬如咧，頭先你所講嘅呢一種咧，就係花生造成嘅皮，揾嚟整到一啲 fashion 嘅咧。我冇記錯嘅，好似係有某啲嘅啲夫人咧，咪要同啲老公即係出房嘅。佢哋就已經喺度講緊嘅就係佢個手袋或者佢著嘅嗰件衫就係用呢一啲嘢嚟去做㗎啦。話俾人知嘅就係我冇好即係對於動物係唔好咯，同埋嘅就係。佢係環保啦，做緊呢啲咁樣嘅嘢咯，呢啲都係一啲 廢物利用嘅。 廢物利用之外嘅話，我覺得仲多一陣嘢嘅，即係想話俾你聽嘅就係佢係一個點樣嘅人， 愛護動物、愛護地球， 係啦，幾善待， 好正向嘅，即係嗰個信息係幾好嘅，個形象方面。咁但係至於好唔好用就唔知道啦。阿小羊羊啊，我想問咧，你嘅年紀係咪未著過紙做嘅 jacket 啊？ 紙做嘅 jacket 又真係， 因為舊香港咧曾經有一間鋪，係咪得一間鋪頭啊？佢出咗一啲。紙做嘅真係紙喎， 冰冰啊， 冇見過， 好似係有，好似係嗰時候， 冇聽過， 有啊， 紙扎嗰啲又見過， 唔係紙嚟嘅。但係當然佢唔係淨係純粹一張咁嘅紙啦，佢經過製造啦，咁啊嘅裡面就有一啲可能係溝咗啲膠嘅嘢，咁啊就係你會對唔住，咁跟住咧佢就係可以係巢巢地咁樣嘅，一件 jacket 嚟嘅，係啦， 我都買過， 未聽， 但係你記唔記得洗唔洗得㗎？ 我唔係好記得啦， 係咯，好似 貴 嘅，貴嘅， 唔係貴唔貴嘅問題，而係嗰個物料嘅，我覺得好得意咯，同埋好特別咯。 紙內褲啊，著過去旅行， 紙內褲好多人都有，都有人著。 但係一出汗就好麻煩， 係啊， 用又唔用， 喂，會剩翻嗰啲邊嘅啫嘛。我知你講乜，好似你食嗰啲牛奶糖，嗰塊嘢咁樣。 喂，真係唔知喎，真係會 消失於無影， 真係會用， 會用 啊！夏天啊，熱啊， 同埋唔知攝咗喺邊嘅。 哇！揾唔翻個 quick 度係嘛？ 揾唔翻。 你有冇見過紙內褲啊？ 我有做，但我就算出曬汗，都仲係一條完整嘅喎。 咁佢啲汗 有 啲大， 可能係咯。 佢啲汗有腐蝕性， 係啊，你係嘅，係啊。 佢啲汗 酸好 酸 性啊，係啊，冇錯。 有病唔得， 你个 pH 值唔高， 唔饮水， 因为好酸啊， 乸烂咗。 同埋我觉得嗰啲好丑样噶，嗬，好似嗰啲咧婴儿学习裤， 系， 好似浴帽咁啊，我执俾我噶， 好唔舒服， 你攞嚟甩头 吉啊， 系。系咪大家都唔中意噶？有時為咗旅行咧，你唔想帶，咁就最後一掉，但係真係好唔舒服。 但係而家唔會啦，以前我細個就會帶呢啲紙內褲去旅行，而家就唔會啦。 我著又著唔落，係咪？ 用曬啊嘛，係嘛？ 唔係，揀啲舊嘅咪一路抌咯。 哇！ 而家都係㗎，有啲朋友去旅行都係帶啲舊衫、 抌衫，係抌衫抌褲啊，跟住買啲新嘅帶翻嚟。 馬老師，你唔著咪仲方便？使乜抌啫？ 但系人哋唔方便嘛，人哋唔方便见到佢啲， 人哋仲方便啊？ 唔系噶，你有时呢啲纸内裤嘅，佢哋会提供俾你系啲咩地方按摩咯。 哦，系啊， 按摩佢哋都会要你咁样嘅，吓，因为好性感噶嘛。 马老师可能选择按摩唔着啊， 按摩个 size 会嘅咩？我唔得噶嘛。你唔可以咁噶嘛？ 我冇去過呢啲地方。 哎呀，錯唔到馬老師添。 佢去嗰啲地方唔需要著依啲嘅。 或者馬老師咪著一條之後攞翻十條擺落個袋度， 拎翻屋企換。 呢個刺激，呢個刺激， 係 啊，呢個刺激。 网上情，傻一点是幸福。做人傻一点是幸福，太聪明好容易好攰，睇得太明白容易增添麻烦，想得太多心情容易低落，在乎太多了就会敏感脆弱，有时人装装傻反而轻松快乐好多。所谓的傻不是真的傻，不是外头外脑，而是心胸开阔，不去计较。对失去的东西释怀，对得不到的情祝福，对属于自己的珍惜，对不属于自己的放下了。做人傻一点不会吃亏，太聪明有时好攰，有些事看透不说透，有些人看穿不拆穿。对那些不怀好意的人远离，对虚情假意的人敷衍，对爱占便宜的人冷淡，没必要争得清楚，更加没必要说个明白。做人心里面明白就得了，该退让的时候绝不前进，该沉默的时候绝不多说，应聋就聋，应哑就哑。有些人如果看不惯就不要行那么近，有些人如果讲不清就不要解释，有些情得不到就不要强求。做一个傻的人，不要斤斤计较，不要事事认真，不要无道索取，不要贪图太多。对家人装傻是那些要求，对爱人装傻是那些争执，对朋友装傻是那些计较，对同事装傻是那些比较。 由今日开始做一个傻一点的人，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理的人不理。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陈慧琳嘅对你太在乎啊！再两分零钟到早上十一点钟，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嘅、 嗯。 我唔知道大家咧平时咧有冇试下擦诶，应该一定有啦，即系做 facial 嗰啲咧。你觉唔觉得做 facial 嘅时候咧好丑样嘅？即系你会唔会想将自己做 facial 擦到白蒙蒙嗰啲样咧、 嗯？ 即系俾人睇到噶？ 俾人睇到啊？我谂唔会咯，即系呢啲都通常系自己喺屋企嗰度即系准备紧 啊， 自己系啊， 系啦。咁啊，日本有班妈妈咧，佢哋有啲叫做亲子嘅集会，咁啊，次次咧就一人咧就带一个自己啲 B B 啦，咁啊去到咧其中一个妈妈屋企啦，咁就等啲 B B 瞓咗觉之后咧，佢做 facial 咯。咁后来觉得好闷，就咁做 facial 冇嘢，偈又倾唔到咩，咁于是咧佢就拍低嗰个做 facial 嘅片段，但系咧。 佢哋就啲系上嗰啲舞蹈班啊，就查晒 facial 嚟跳舞，就跟住咧就将呢一个咧叫为一个 pajama 嘅舞蹈团咧摆上网啊，竟然日本咧啲人又觉得几得意，咁佢嗰个样咧就似乜嘢咧？以前有对乐队啊叫 Kiss， 如果大家听嗰啲旧音乐 ，Kiss 咧就系查白晒块面，即系眼咧可能有个星 闪电啊， 闪电啊，系啦系啦啦，咁咧就系一种 pajama 嘅表演艺术啦，查晒 facial， 然之后咧啲人就觉得都几有趣。 pajama 系睡衣， 系啊，着睡衣，查 facial 咁啦，即系全部打扮咧就系非常斯拉碌嘅。咁最好笑嘅地方咧就系佢有时咧播下咧，即系拍下咧，有个 B B 妈咪妈咪，咁一个跳下就会走鬼咗去噶啦，咁样，咁就好充分咧表现出妈妈嗰种咧平时嘅生活一啲嘅小节，即系虽然咧系好忙碌噶啦，一路凑仔，一路做 facial， 一路仲要拍跳舞嘅片段摆埋上网咁样，因为人生咧能够利用自己啲时间咧，有时可以叫忙中作乐。咁又虽然有啲人就话，哎呀，做妈妈好辛苦啊，困身啊，又唔可以约人，又唔可以去街咁。呢班妈妈咧就证实咗，其实唔系嘅，你都可以用你嘅时间咧拍翻啲嘢摆上网同人分享嘅。咁就发生喺日本嘅呢一件事吓。好啦，咁又翻嚟十分钟之后咧，我哋都有呢一个韩文学嘅。 冇错， 老师 就已经嚟咗啦， 系啦，唔知今日教我哋啲咩啦。 冇错，咁除咗我有韩文之外嘅话，一阵间就会有呢一个介绍啊。啱啱过去嗰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大家喺屋企会睇。睇嗰啲乜嘢嘅电视啊，又或者系电影啊咁样啦，咁我系非常之期待嘅，因为今日咧可以同大家去讨论一套即系劲嘅一套大片啊，真系叫做大片。好啦，咁除此之外嘅话，咁当然啦，唔少得个仲要有我哋呢一个嘅就边缘人间啦， 冇错，就数你关注组啦， 关注组啦，系咪？咁我希望大家亦都可以一路留守住，去到今日晏昼一点钟。 OK， 好，听紧风骚快云啦，今日嘅阳光咧就普普通通啦，有骤雨嘅，雷暴警告仍然有效时间到今日11:30，咁希望天气咧唔好。咁多雨水咧，等我哋可以享受下今日美丽的星期一。哦，老师，早晨， 晚安，我哋问你哋。 好啦，学韩文嘅朋友，一阵间晒啲毛，继续。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啊！ 丰收快活人，估下估下，学语文 上堂啦！老师你好， 老师阿爷 冷 哟， 冷哟， 冷哟，冷气哟，生生个冷气哟， 有个朋友思密达， 嗨，朋友思密达， 都玩嚟哟， 嗨， 老师啊，我哋今日去边度玩啊？ 假设咧，同大家一齐去下首尔啦， 好啊， 唔好假设啦。因为要商量下，不过我就想带大家去试下做韩服着。 哇！ 而家都好兴嘅，我觉得天气开始转凉啦，大家嚟真系去韩国玩咧，都可以试下呢一个有趣嘅体验嘅。咁咧，其实咧韩服咧就佢哋而家呢一只咧系喺比较后期啲嘅，咁其实咧我哋着开呢一款咧就可以推介俾大家都试下，好多地方都可以着到嘅。咁啊，如果你去睇一啲宫殿嘅话，甚至免费入场嘅，即系如果你着咗韩服嘅话，咁先学下韩服嘅韩文啦，就系 韩服， 冇错冇错。咁其实佢 咁系咪唔分男女装噶？总之全部就系叫统称韩服。 冇錯冇錯，呢個係佢嘅統稱嚟嘅。咁其實係朝鮮王朝嘅嗰套衫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其實佢有啲其他款咧就係高麗啦，例如不過比較少難啲揾到嘅。咁啊，而家嗰一款咧，大家都見到啦，嚟女仔嘅話咧，上身係一件短啲嘅上身衫啦，下身就係一個好靚好似波波裙。咁然後男仔咧就會係束褲嘅，咁然後上身咧就會係一件 有頂帽， 係啦 有頂 帽 嘅，跟住見到有啲麥提沙大粒嗰啲麥提沙喺側邊嘅，嗰啲 係咪？係啦，咁而家就係 有冇見過大長今有時有啲麥提沙喺側邊？ 佢想俾嗰種舒 书生的感觉，大家就咁样。通常咧着完之后入去任何宫殿都是免费的，咁所以咧就会系好吸引啲游客，又可以去打卡啦，又可以又唔使诶悭翻少少钱啦。咁如果女仔嘅话咧，可以去拣你自己中意嘅颜色，所以顺便可以同大家讲下唔同嘅颜色。咁多位主持人中意啲咩颜色嘅？如果你去着韩服嘅话，你会拣啲咩颜 色？我都系蓝色， 蓝色、蓝白色，哦可以啊，深蓝啊，然后衬男仔啊， 我中意浅蓝、天蓝。 天蓝色啊，都是蓝色咁、样，咁啊女仔咧 有咩有咁多种颜色嘅咩、 哦？男仔都有噶， 我仲系见到女仔嗰啲系好 sharp 嘅，系啊。粉红啊，即系总之佢就系佢个国旗度有啲咩有啲咩色嘅话，嗰件衫就有啲咩色嘅咯。 咁通常女仔拣啲色都会偏少女啲嘅。 我唔得诶，有冇黑色嘅韩服？ 韩服有冇黑色咩？ 有，甚至佢会分唔同嘅事。唔同嘅時間會穿啲衫咯， 唔同嘅顏色嘅韓服， 你可以揀皇帝嘅嗰套嚟穿都得噶，王妃或者係你可以揀普通嘅普通貴族嘅衫又 都有唔同顏色嘅、就算係王妃 款 係 唔同嘅，例如王妃款咧喺嗰件衫嘅手袖手臂位咧係一隻鳳同埋一條龍咁樣嘅， 哇立體㗎， 係啊有得睇嘅，你如果留意一下，但係普通嘅女士咧貴族咧佢嘅左右兩個膊頭上面就冇龍鳳嘅， 嗯，我想問老師咁呢啲係點啊？即係俾你租嚟著住，就佢一路行一路行咁樣咯。 咁所以如果你去到韓服店嘅話咧，首先你就會想問佢，我就想租韓服漢服 漢 漢服 漢服穿西遊， 係啦冇錯啊，穿西遊又係俾我，係咩都係俾一套韓服我啦。咁然後咧，加加穿西遊 幾多錢到啊？如果咁樣租一個韓服？ 現在價錢都不貴的，可能一萬韓元就計時間的、可能過一個鐘頭這樣咯、如果你要租全日就會貴一點了。 如果我如果跟他身材差不多可以一套兩份行不行 完全冇問題啦， 特別要提，特別要提咧，就係你去嘅時候咧要擺低本 passport 嘅 喎。哦， 咁所以咧，你哋如果係嘅話咧，記得咧就要帶埋身上邊嗰啲身份證明文件先去租咯。係啦係啦，咁原來你還嘅時候先會俾翻你嘅。 啊，哇咁嚴格㗎！ 佢而且咧 passport 喎擺低。 通常大家都是擺 passport， 好少人會揀身份證咯。 OK。 咁另外咧就係佢有埋啲影相服務嘅。咁如果大家係冇乜打算咧，去到都可以再揀攝影師。咁亦都係按時間收費嘅，半個鐘頭咯。我覺得一個鐘佢仲有兩個鐘嘅。大約一個鐘頭都夠曬。 佢 跟你啊？ 係啊係啊。 跟你你去邊？ 佢有曬指定 pose， 你可以話俾佢，唔使諗嘅，直接去到咧佢就會。 即係一百個人都係嗰個 pose 同埋嗰個位嘅。 打卡位啊！ 你有特別要求嘅話就唔同咯，例如女仔。普通都是叫你戚幾條裙轉圈，咁 就 會 影相。而家好多人專摸嘴唇㗎，係咪你嚟又潛嘴 啊？啲嘴， 我都學人啫嘛。係啊，我見到有好多人都係咁嘅。係啊，好似幾靚。好啦，我哋而家學顏色啦， 顏色啦。咁例如咧，我哋如果要著隻粉紅色啦，粉紅色通常多啲女仔著就 pinkish。 pinkish 即系 pink， 不過佢哋用翻 pinkish， 但 kish 係冇意思嘅，即係個尾音 係就係色嘅。 哦，咁係咪咩色都係加埋 kish？ 係啦係啦 ，kish 係啦。如果你係 pinkish handbook choose 哦，就係俾套 就要俾一套粉紅色嘅漢服我啦。 冇錯，咁其實佢到時都會幫你再整理曬嘅。你例如話唔識點樣扎個蝴蝶結，唔識得點樣綁，咁我啲職員都會幫你。 著住嗰啲衫去廁所係咪好麻煩㗎？ 系啊，所以你通常影相都系一个钟头。 我 形 住着呢啲好厚长嗰啲咧，都 唔好着啦， 一定要够瞓先去着。 系啦， 同埋唔可以食橙啊。 好啦，另外例如蓝色啦， 蓝色 男仔会拣嘅就系帕兰色， 帕兰色 系啦，帕兰色。 蓝色是帕兰啊， 冇错，帕兰系蓝嘅意思。 咁深蓝咧，有冇分噶佢哋？ 浅蓝、深蓝 有 噶， 有噶，有噶，有噶。如果要分咧，就喺前面加前面加個淺或者前面加個深咯，深咧就 keep pen 係啦 ，keep pen 食 係啦係啦係啦，咁或者咧大海嚟帕達，咁你想形容大海好深咧，就都係講帕達登 keep 達咁樣，都係話大海好深，所以啲字咧就咁樣組合配搭。咁通常咧， 你嗰啲課程好深，係咪真 係 用呢個？ 咁又唔係啦，呢個係困難咧，就係另外一個詞語嚟嘅。 O K， 好。 咁例如 size 都注意啦。如果咧我哋要借咧，佢哋會有個號碼喺件衫度嘅。咁通常最大咧，男仔我記得就12號咁樣咯。咁你順翻大約自己咧就要跟住個號碼，因為佢未必咁多職員會可能有時間，你就自己揾翻件衫試。咁就注意下咯。我諗大約香港嘅話咧，都係中間大約都係例如女仔可能 八號左右。 你咧，你最幾多號啊？ 我諗都係六八號咯，六至八咁樣。嗯、男仔可能十號左右咁樣，就自己去揾翻。 馬老師咧，佢係高喎，咁佢著幾多號啊？ 我估你都係十號左右就差。 所以我哋可以 share 一套咯。 你著上身，佢著下身咯。 老師肯定係12號。 十二號啊！係 啊，我 哋 呢個十。 關咩事啫？旁邊又多埋落水。好啦，我哋學咗有粉紅色啦，有藍色啦，仲有啲咩顏色啊？ 仲有例如仲有白色啦， 白色 咯，白色咧，牽石， 牽石。而好簡單喎，呢個就咁一個牽字啫。 牽石， 通常羣我就建議白色影相幾靚嘅， 係啊， 女襯 咩都得啊嘛， 係啊 係 啊， 襯咩色都得， 冇錯冇錯。 不過好容易污糟咯。 哦，咁如果真係要去洗手間都要學下噶嘛，即係突然間，哎呀，我要去個洗手間。 化妝師我啲嘢咗， 哇，好叻啊你，真係誇張。 化妝師我啲嘢咗， 化妝室我啲嘢咗。 化妝師， 化妝師， 嗰個中文咧真係化妝室嚟。 哦哦， 所以聽落就會似化妝。化妆师 系 咪？ 啊 佢真系由化妆室聘过嚟。 佢讲就是化妆室， 佢厕所咧就叫做化妆室。 所以佢聘个音过嚟。 所以佢系个音就系化妆师。 化妆师，即系好似讲普通话咁。 冇错， 化妆师。 如果真系要去洗手间嘅话咧，你先借衫之前就去咗咯，就问佢化妆师我啲嘢系谁啊？ 我哋是 好急嘅内容啊！ 或者通常我哋拜啲拜年，叫佢哋 拜啲拜年， 拜 啲拜 年， 拜 啲 拜 年。OK， 去完洗手间咧就开始换晒啲衫啦。 要洗手喎。 哦，要咁呢啲卫生嘅嘢一定要注意嘅。咁咧佢哋有埋啲发型啊，有得拣埋你嘅，例如系你中意啲咩嘅发色啊，啲全部都有。 咁认真噶，梳埋头嗰时 候。系啊。 男仔有冇咩特别嘅要求噶？ 男仔就冇乜嘅真系。 但系你冇就 cut 咗 佢 算噶啦。 女仔 咧，女仔就你可以拣嚟盘啦。或者你可以揀係就咁鬢邊啊，都得嘅，係啦。 咁如果短頭髮， 短頭髮就可能有啲飾物可以夾下咁樣咯，係啦。 夹咩？嗰啲已经短头发咯。 哦，嗰啲好多珠珠嗰啲发色咧，有好多款嘅。 系啊， 蜜提沙。 以前嗰啲韩国女人系咪冇短头发噶？ 我估就未必系啊。 哦，所以佢哋冇呢个设计哦。 通常而家都系会建议翻大家鬢邊咯， 系啦。 鬢邊点讲啊，老师？ 鬢邊咧就佢哋都系冇乜特别，佢哋都系就咁样叫，佢哋就系嗰个发型。佢哋通常有几幅图片俾你督住嚟讲嘅，就好少话要你指定叫讲个发型个名咁样，你就可以选择。系啦，咁啊，假设大家喺度享受咗一段时间喺景福宫啦，咁之后咧，大家就食饭嘅词语，大家之前上次学咗好多啦。咁可能你去拣你中意食嘅炸酱面，可能你去食 chicken， 可能你去拣你中意食嘅 bibimbap。之后咧，就想推介大家下昼攰咧，就可以去一个室内嘅主题乐园。咁嗰度咧就系另外一个部分嚟嘅，同景福宫咧就隔咗条好出名嘅汉江，咁可以去埋另外一边睇下咯。咁嗰边咧特别咧介绍个地铁站俾大家啦，嗰个地铁站咧就有晒所有主题乐园啊，同埋一啲出名嘅水族馆啊，冇错啦。咁呢个名咧可以发得准啲嘅， 蚕丝 系啦，系中文咧就系蚕室站。 蚕室边个蚕啊？ 蚕虫个蚕，好难写嗰个蚕。 蚕蚕丝 哦，蚕蚕丝站。O K， 佢就系嗰个乐园嘅。 佢就係嗰個地點出口 啦， 冇錯。咁啊，地鐵站係咩咧？地鐵站嘅韓文就係智哈垂， 智哈 垂， 智哈。 如果要睇翻個中文咧，就係地下鐵咯，智哈垂， 智哈垂， 智哈垂。 呢個就地下鐵啫。如果巴士嗰啲又唔係噶啦，嗬。 巴士就係 pass， 呢啲近嗰啲容易記嗬，智哈垂嗰啲真係好難記啊，真係完全。 咁去到蚕室站， 咁佢係叫智哈垂啊嘛，係咪老師啊？ 所有 阿英老師個名個樣面有藍色，自蝦隨， 自蝦隨。咁通常咧，你就可以咧喺所有嘅地點後邊加個站，站咧就會係變成地鐵站名噶啦。咁例如蚕室站，咁就係蚕絲肉。 蚕丝 肉 系啦，肉即系有系驿站个驿嘅，其实 蚕丝肉 系啦。咁例如江南站啦，都系附近嘅啫。咁 橙腩肉 系啦， 因为入 行就橙腩 style。 或者首尔站咧就系 酥肉。OK， 好。 点解推介大家去室内呢个游乐场玩下咧？ 玩啊！ 佢咧有水族馆嘅。 哇！ 不过咧好多人系真嘅。 因為大家都而家天氣比較炎熱咧，就會喺室內啦。咁但係入邊咧有好多嘉年華，佢定期就會有啲人出嚟咧，俾大家巡迴睇一睇啦。如果你係對呢個玩機動遊戲比較冇乜興趣咧，佢入邊仲有個民族村啊。其實上次我去嘅時候咧，都係非常多人啦，我就走咗去個民族村度，反而有啲驚喜，因為入邊咧原來有人真係會搞婚禮嘅，即係佢係一個地方咧就展示一啲韓國嘅例如佢哋點樣去 傳統嘅婚禮、 傳統嘅服飾啊、剩啊。咁仲有一個場地咧就係俾埋人可以租嚟咧，就整婚禮嘅， 真係婚禮， 婚禮 玩得唔得噶？唔係真嘅玩得唔得？男女朋友去 接，你又想同邊個去啊？ 試下嗰個婚禮得唔得？ 婚禮好神聖喎 ，Michael 大佬。 我當時去到咧就係男結婚嘅新郎哥咧就係外國人嚟噶，佢太太咧嗰位新娘子咧就係韓國人冇錯啦。咁佢哋咧就特登即係。找呢個地方咧，我覺得就係想體驗翻真係好傳統嗰種韓式婚禮。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就係著曬真係韓服啦，例如甚至女仔塊面珠針要貼兩粒紅色，嗰種最傳統嘅嗰種韓式嘅婚禮咯。咁係啦，如果大家都係覺得哦，再想豐富啲咧，喺嗰個附近咧，仲有一個好大嘅樂天百貨，即、就、係、是、一個商場啦。咁可以喺嗰度行街啊，甚至咧 可以行一日 嘅喎。係啊，其實就係喺下邊 玩 一個下晝咯。咁呢個時間安排咧，就應該。適合噶啦，已經兩個景點，同埋我點解會特別揀呢個地方？我之前都冇諗住去咧，都係朋友推介嘅。咁佢咧就話之前咧，大家會去另外一個比較出名嘅叫南山塔啦，啲電視劇都會見到嘅。但係而家我哋比較多人就會去呢個蠶七站嗰度入，因為就入邊咧可以一站式，你又可以吃喝玩樂。如果有小朋友又帶埋佢去水族館或者主題樂園咧，都好方便。 佢水族館多唔多嘢睇㗎？即係 水族館都冇你想象中咁大啦。不過我諗佢都夠佢哋。去消磨時間咯，係啊係啊， 叫啲細路仔數啊幾多條魚咯，玩 玩一日就企喺度阿爸阿媽飲茶 數啊。 其實我好想問咧，韓文有冇鬧人㗎？ 有啊， 有，即係嗰啲成日講人廢話嗰啲啊，通常你會叫佢乜嘢㗎？我想知道。 嘟 真係 唔出得街，我哋唔出得街。 哦，精巧有 個乜嘢拜咁樣㗎？ 輕巧啲嘅鬧人有冇？ 他哋會咁樣用呢啲語氣，都會表達到他哋係 係啊，準備 鬧 人㗎啦。 咁我哋即係廣東話鬧人都好多好多，我有笨蛋、蠢蛋， 或者 你哋比較容易啲啊， 喝人哋呀咁樣， 係 呀， 即係我準備要講一啲唔好嘅嘢㗎啦，要你自己收聲。 其實成日都有呢個， 就係有呢個音係咪？ 其實咪聽我哋嘅威咁啊， 差唔多。 系啊，呀，佢 好老喎，咁嘅意思啦。 通常發嬲前就會嗌。 好似韓文成日鬧嚟鬧去都係嗰句喎，睇親電視劇咧，係嘛？ 我覺得都係嗰句。 咩拜啊嗰個咧？ 唔講得㗎， 唔好講。係，咁我重温一下今日啦。 好啊， 同大家去咗咧。學習韓服韓服 韓服， 冇錯。如果顏色上面主要教咗大家女仔就 pinkish 軒色 軒色。 如果男仔嘅話咧就係 palanse。 帕蘭色就是藍色，冇錯。跟住搭地鐵咯，我哋會去自蝦菜肉， 自蝦菜肉 係啦，搭到去蠶七站。參試， 參試， 去到嗰度咧就有一站式嘅吃喝玩樂，大家自己去發掘一下啦。 Very good， 冇錯冇錯。 巴士嘅 pocket 係博士， 呢個係咩啊？ 似都冇啊，連似都冇，接近都冇啊，懶醒目， 平啲啊， 唔係康復你係懶醒目。 而家注射咗，如果中間突然間想揾洗手間咧，就花針師。我啲嘢 結束咗， 係啦， 好急 咧，好急，咁你可以拜啲拜啲，拜啲拜啲。 喂，有句好貴，係咪撇沙咗？ 撇沙又冇錯， 撇沙咗， 好嘢， 就叫佢減價，吉吉出四喲， 吉吉吉出四喲， 多謝曬老師啊， 多謝大家呢排嘅努力學習，希望大家去韓國都會玩得開心啊， 好嘢，旅行咯。 重可是時常吃也不夠，總要吃更多。无无从从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变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常同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无无从很清楚，吃喝全为昨天雨花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

商务部长王文涛上周在北京会见访华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雷蒙多昨晚抵达北京，展开四日访华行程。他抵埗后在社交网站发文说，这几日将忙于与中国高级官员和美国商界领袖会面，期待富有成效的几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之前表示，中方将就关切的经贸问题向美方表明立场，同时期待与美方就化解经贸分歧，推进务实合作进行深入讨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较多，渐转吹东北风，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90点，升333点，成交金额6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4点，升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71点，升2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6，升7.6；盈富基金18.83，升3.2。港交所301.2，升13.6；美团135.8，升3.6；小鹏汽车73.75，升8.65；阿里巴巴89.95，升2.45；恒生中国企业65.08，升1.38；南方恒生科技4.11，升1.14；中国平安45.7，升3；友邦保险67.95，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46.49，瑞士法郎0.884，加元1.359，人民币7.284，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2171点，升548点。港金报17930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84美元，卖出191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咁啱啱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龙有待消散，排喺常怡道桥底。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雅式士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咗场，而家交通系大致回复正常。另外在何文田的常胜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天光道方向近住常康街的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模糊街。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中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常德村、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还有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最后是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和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禁3个月和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Kill ou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 谭建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在网络安全隐患的世代，一名网络安全公司老板秦淮和少年黑客周游联合打击网络犯罪的故事，以喜剧的形式向观众呈现网络信息的安全问题。 国剧830，你安全吗？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说 话 形容风 骚 快活人，你会点 讲啊？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逢寿开乐园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睇睇剧集嘅时间啦，吓咁啊！啱啱咧睇咗一套咧动作片啦，我记得马小强嗰阵时介绍嗰套韩国叫《格杀福顺》啊，唔知你记唔记得？ 嗰个杀手 系啦，咁啊好多电影咧都用呢个 pattern 嘅，咩 pattern 咧就系、是、一个妈妈啦，系一个特殊身份啦，再加埋咧佢要保护自己嘅小朋友啦，咁跟住俾人追杀啦咁样。呢一套咧叫做《百变艾琳》啊，英文叫做《Who Is Aaron Carter》。咁啊头嗰两剧集嚟嘅啫，几集嘅，唔知七集定八集嘅，每一集咧又唔系好长，40多分钟嘅啫，都几容易睇嘅，主要咧以动作为主。如果大家问嗰个剧本咧，就都系个图案啦，即系总之个妈妈由戏开始嘅时候咧，已经卖弄关子啦。到底佢边个咧？咩身份咧？点解会不停俾人哋追杀咧？咁样一路到去到第三集先至慢慢揭晓嘅。咁所以我睇到有啲网民嘅反应就系、是：啊，卖关子卖咁耐，点解会俾人追杀啊？咩事啊？咁样好似拖得太长。剧本咧就麻麻地啦，我觉得，但系个动作系可以嘅，即系个导演。好啦，就讲呢个。妈妈咧就由第一集开始就带住个女咧匿咗喺呢个巴塞隆拿嗰度，咁啊住咗5年，即系相安无事嘅。咁佢亦都再嫁过啊，揾咗个丈夫啦，亦都系入咗一间学校做老师啦。咁一切咧好似冇事啦。点知有一日佢带个女咧去超级市场，遇到鞋劫，咁有一扎贼咧揸住晒枪啦，咁样。咁啊，因为佢为咗保护个女，个女俾个贼发现咗咧，佢系同另外一个贼打斗，打打咧就唔觉意咧擦枪走火，啪！咁就殺咗個賊，好啦，咁其他賊就好驚啦，咁樣走就走咗去啦。本來冇事啦，點知第日咧個報紙登咗佢張相啦，話佢係英雄啦，殺咗個賊，同埋係趕走曬其中其他嘅賊啦，咁樣。因為佢以前咧，去到故事嘅中間就講啦，佢嘅身份點解會咁多人想揾翻佢咧？原因係啊，呢度我唔再講啦。總之咧，佢張相一登咗之後咧，尋仇嘅人咧就陸續而嚟啦。到底最後佢點樣帶住個女係逃避所有嘅危險咧？咁大家就可以即係。咁講咧，即係欣賞下嗰個戲中嗰個叫做驚險場面啊，到最後點樣可以安全地係離開嗰啲犯罪嘅集團啦，就叫做 Who is Aaron Carter？ 百變艾琳係一套電影嘅。好，咁啊，翻完之後咧，就睇下李麗蕊今個禮拜呢一套大片咯喎， 哇，勁啊！ 呢套戲咧喺上個禮拜咧就同阿小強兄。就傾過，咁佢就係話：，我已經開始睇緊啦。跟住咧，佢就話俾我聽，我就話好難睇，好難睇嘅意思咪唔係話即係唔係話即係唔好睇，而係佢覺得佢就係裡面實在上有好多嘅嘢，你必須要理解先至能夠知道佢裡面嗰個劇情同埋嗰個發展嘅。但我本人睇完之後嘅話咧，我絕對唔認同。咁啊，講緊嘅呢一套大片嘅就係啱啱喺7月份嗰度咧就開始上畫嘅，咁亦都係改編自嘅就係一。 本关于澳本海默的传记而改编的一套美英合拍的一个传记片，就叫做澳本海默啦。其实早一轮的话听到有好多不同类型的人都分别在讲这一套呢，维持成两个几钟都几难入口，我想三个钟都嚟紧啦，是的一套电影啦。咁里面其实讲紧嘅就非常之简单嘅啫，咪讲紧嘅就一位嘅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佢研制原子弹嘅过程讲完啦。但里面牵涉嘅就有二次大战你里面嘅一啲国家同国家嘅一啲可能军事嘅竞赛啦，又或者就系、是、啲大家參加一啲計劃嘅時候，佢裡面嘅一啲人與人之間嘅意願我詐啦，仲有嘅就係有好多嘅就係我都唔知道，我都同過阿小強有分析嘅，我就係話一路去參加有某一個就係研製原子彈計劃裡面嘅每一個嘅物理學家又好，數學家又好咩個，全部都唔知係乜水嚟嘅，係咪先？ 即係佢冇介紹， 冇一個係識嘅。你其實你係知嘅，佢係有呢個人，歷史上係有呢個人，有呢個名，但係我哋唔係嗰個範疇嘅。其實基本上嘅就係佢又突。我突然間又走咗緊出嚟嘅話，你完全唔知佢係乜嘢。 除非你科學人你會知道。 冇錯，但你無損你欣賞呢一套電影嘅一啲即係我覺得精彩嘅地方。咁好啦，咁簡單個故事嘅就係、是、其實我諗你只需要又跟一跟少少又關於歷史嘅話咧，你都會知道噶啦。我覺得真係入戲肉嘅係開始在於嘅就係話，納粹德國佢正係研究呢一個原子武器。咁、而美國喺呢一方面嘅話咧，就揾一個將軍，就揾咗奧本海默咧，佢要參加叫做曼克頓計劃。咁希望佢可以成为呢个计划嘅总监，而参加原子弹嘅一个研制。于是咧，佢就同一班嘅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完全唔知佢系乜水嘅一班科学家嘅团队咧，系秘密咁样去研究原子弹。我讲紧唔知乜水系我唔知佢乜水咋吓，但系全部都系嗰啲好出名同埋好犀利嘅一班嘅即系科学家嚟嘅。咁而且佢哋就亦都喺中间嗰度发现咗嘅就系呢一个我哋成日都听到嘅连锁反应。连锁反应呢一样嘢嘅话，喺佢哋嘅研制当中，我觉得。知道咗呢一樣嘢嘅話，佢雖然開頭嗰陣目標係為拯救呢一個世界嗰個手段，但係大家因為知道咗有一個連鎖反應咧，其實係發覺嘅就係呢一樣嘢係令到大家好擔心，因為如果你控制得唔好嘅話咧，係會為呢個全世界帶嚟一個非常之好大嘅一個影響嘅。佢哋當然喺心裏面嘅話，亦都有掙扎嘅，甚至乎嘅話係因為喺研製嘅當中嘅時候，因為咧希特拉投降，咁佢哋就繼續諗緊呢一樣嘢啦，係咪需要再繼續咧？ 係啊，其實 其實嗰陣時揾嚟對付佢嘅啫，係啦。咁但係佢哋喺度諗緊嘅就係話，即係在道德上嘅話，我哋仲需唔需要再繼續去呢一個咁樣嘅計劃咧？而最後美國係依然堅持繼續，而且佢就最後尾一路去發展，去到嘅就喺日本嗰度投下原子彈呢啲咁嘅嘢，大家都知道㗎啦。嗱，全片咧，我覺得因為佢有幾條線嘅發展嘅，如果大家有睇嘅話咧。佢會 cut 到碎嘅，幾條線嘅發展嘅話咧，包括嘅就係喺1954年嘅一個聽證會上邊啦，去被呢一個嘅檢察官佢嘅質問嘅片段啦。咁當然有各方面嘅唔同嘅講法，譬如可能係奧本海默佢自己嘅講法，又或者係其他嘅一啲人嘅講法，去重整翻即係成件事喺每一個人唔同嘅角度。咁但係同一時間嘅話，亦都有嗰啲嘅就係話佢嘅時斷而時續嘅一個戀情啦，亦都令到奧本海默係因為要陷入去有某啲政治上面嘅一啲麻煩嘅。咁又儘管就係話，亦都唔清楚裡面就係二戰裡面嘅一啲什麼嘅來龍去脈也好，又或者佢裡面有好多嗰啲物理學家、科學家、數學家，你就算唔識都好，你撇除曬呢啲咁嘅嘢嘅話咧，到最終我覺得都係講人性，係啦， 同意， 係啦，咁所以嘅就係話，我覺得你就當係一套咁樣嘅片嚟睇啦。以及我覺得好犀利嘅就係，如果你有睇佢哋班演員嘅名單，佢哋原來都係做緊嘅就係一啲 Marvel 嘅電影，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話奧本海默佢本人嘅話做啲蝙蝠俠。啊咁样嘅，咁如果系讲紧嘅就系佢其中嘅有一位嘅将军嘅麦迪文啦，系啦，佢亦都做得非常之好。咁又或者就系有啲做铁甲奇侠嘅，咁就系嗰、那个即系系啦，嗰、那个另外嘅一个即系一个主要嘅人物啦。但系佢里面嘅话，你会发觉就系佢哋基本上真系能够做得到嘅，就系喺当时佢哋一啲历史人物嘅一啲 神髓 风范， 嗰啲衫好靓， 系可以做到另外一个人嘅，即系我觉得你能够参与一个咁大嘅咁史诗式嘅咁大型嘅大戏嘅制作嘅话，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做得好好，真系此生无憾咯。咁同埋嘅就系，我觉得最令人感动嘅，我同你有倾嘅时候都系嘅。当佢哋喺一个地方，希望可以嘅就系去测试究竟原子弹真系得唔得咧？全班人一齐去到一个荒地嘅地方，喺度睇紧原子弹引爆嘅时候嘅话。佢拍緊嗬，佢嗰啲人嗰啲，哇！嗰個張力啊，大家又見到嗰個爆啦，嗰種嘅又驚 又起， 啊、 又你又會擔心，喂呢、這個世界會帶來一個乜嘢嘅毀滅咧、啊？等等咧，佢全部都 capture 得好好嘅呢啲位置、所以我係極力極力推薦大家一定要睇呢一部睇呢套電影嘅，就係、是《澳門海默》啦、你有冇補充？ 我有啊，咁如果你知道二次大戰嗰個歷史咧，我又會覺得好睇啲嘅。佢又好簡單，德國同日本係一齊嘅。咁另外盟軍係美國啊、歐洲啊，同埋當時嘅蘇聯。咁其實去到後期咧，即係德國係輸緊噶啦。不過咁點解你仲要去做呢樣嘢咧？咁我覺得係值得大家去反思嘅問題。再另一步啦，就係話你掟咗第一個原子彈咧、其實已經係基本上你已經控制大局噶啦。咁點解仲要禁制去第二個咧？嚇、 你嘅意思係呢度睇你都會反思啊嘛？即係在歷史裡面點解會有呢啲咁嘅事件會發生？ 即係如果你對二次大戰或者當時國際形勢有一個脈絡咧，咁我又覺得你會睇 代入感又再 強啲。係啊，會係嘅。咁我都覺得呢套係一個好好嘅教材。教材咧就係咩咧？就係話二次大戰啦，呢、這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話，我覺得電影呢套電影都係對於有興趣去從事呢個電影嘅 朋友们 都系一个好好嘅教材嚟噶，因为佢说故事嘅方式啦， 非常好， 系啊，非常好。 佢并非系线性咁样 有前有后， 有前 有 后，佢 cut 到一嚿嚿，但系你完全知道佢讲紧乜嘢。 但我自己仲参透到一样嘢，就系话电影嘅三分之二头，系另一种嘅说法，三分之后面嗰度咧系另一种嚟嘅。咁呢样咧，大家去即系你自己去论啦、我觉得系真系值得，所以我都会再睇嘅、因为呢个系值得大家去。 佢同爱因斯坦之间嗰种首尾呼应嘅嘢，其实佢出咗两场噶咋、开头第一场嘅就系喺大学，大家喺度倾偈，系咪？喺度倾偈嘅时候嘅话咧，只系做咗少少嘢嘅，就系爱因斯坦经过咗一位人物，但系冇抬头冇望佢啫，种下咗有某啲嘅嘢。 所谓文人相轻。其實咧，呢啲其實都係嘅。你好巴閉咩？同埋澳門海默係冇攞個諾貝爾獎嘅， 冇， 係啊，即係我覺得幾得意嘅。咁點解冇咧？大家又去做啲功課睇下， 好， 我覺得 好。 阿、小羊羊，你有冇？ 我成推介。我哋嚟緊都我嚟緊都會睇呢套戲啦。 好、 我都好期待啊，想睇好耐㗎啦。不過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睇菲林版。 就係、因為上次就係聽咗馬老師講話，做好資料搜集，做好功課一定要睇啊。 我 就成日都未得人做功課。 啊、 但我覺得係，如果你做咗功課睇咧， 我都覺得 係 會。 我覺得應該要係睇完之後嘅話咧，你再做功課，再睇多一次嘅就係菲林版，因為佢係拍咗一個菲林版嘅。係啦，咁就我覺得好值得。 好啊，期待。好，而今日我要介紹呢一套我平时好少睇呢类型嘅电影嘅，就系一套爱情片，因为我好怕睇啲爱情片咧，好煽情啊。咁呢套系一套都几淡淡然，但系渗啲又会令你有种哀伤嘅一套爱情， 即系伤感嘅 伤感少少，或者有种惋惜，有种无奈嘅一种爱情片啊。咁我讲下个名先，叫做《从前的我们》啊，英文咧叫做《Past Life》，系一套系一个韩裔美籍嘅导演叫做宋植林，佢自己一个自身移民经验嘅一个蓝本，但系当中嗰啲爱情嘅发展咧，全部都系虚构嘅，系啦。咁我讲下先，呢套戏咧，我谂系年头喺啲国际电影节做咗首映之后咧，就不断坊间咧都好多人。讨论呢套电影嘅，咁而我亦都喺啲 trailer 上面睇完之后咧，我觉得哇，睇完之后成个就咁睇 trailer 啫，觉得好有电影感，同埋、那個、 所以 trailer 系咪好紧要啊？ 系啊，同埋嗰个男女主角咧，真系好有电影感嘅演员，系啦，我唔知系佢嘅颜色嘅通调啊，定系佢啲美术啊，定系 whatever 啦，总之令到我觉得哇，好似都好耐未试过睇过一套咁有电影感嘅电影，但系佢剧情好简单嘅啫， 有电影感系来自乜嘢？ 就是话个男女主角好有 camera face 啦，同埋佢个色 tone 你去睇就知道，佢色 tone 系特别有调教嘅、我觉得系睇得入去系好舒服嘅。咁可以讲下个剧情啦，讲乜嘅咧？咁首先呢套电影咧，不外乎就系讲爱情啦。不过佢套一个咧西方人系冇乜点样认识嘅概念，就系、是、个缘分啊。佢喺将缘分呢个词语咧喺套电影入面咧不间断都有出现过嘅。咁啊讲下啦，就系讲啊女主角叫 Nora 啦，男主角叫海胜啦。佢哋两个咧系由细到大咧喺首尔嘅小学同学，大家都系青梅竹马嘅一对 好朋友啦，咁就未發展任何愛情嘅。咁但係有一年咧，去到小學可能五六年級啦，阿 Nora 咧因為一家要去移民加拿大咧，咁所以就彼此阿海盛同 Nora 咧就失去咗聯絡。咁、直至到咧十二年之後咧，阿海盛咧都即係廿零歲啦，咁佢就有一日咧就想揾翻阿 Nora， 咁就喺透過 social media 咧，終於揾翻 Nora 嘅 contact 啦。咁但係咧嗰陣時候咧 ，Nora 咧已經係去咗紐約咧，去成為一個舞台劇嘅劇作家，係同你一樣，馬老師寫啲好嘅劇本啊。咁咧 點啊？好難代入、啊。 好，咁之後佢哋喺 social media 咧就維持傾偈都一段時間，之後大家又講翻細細個嘅一啲點滴啊，咁又大家問候大家，亦都每一日咧都會分享大家生活上面嘅 ups and downs 嘅。咁主要就去到嗰個位咧，大家都有種感覺就係有人以上，戀人未滿，因為大家都冇踏出嗰一步啊。喂，究竟我哋唔一齊？因為一齊嘅意思就變咗大家係 long distance 啦。 好正呢種感覺， 啊、 我覺得。 但係咧嗱，就係因為呢種感覺，大家都唔敢踏出嗰步。咁直到有一日咧。阿 Nora 忍唔住啦，佢就喺个即系 FaceTime 上面就问阿海盛、喂，究竟你几时系啦？我哋系咩啊？究竟你几时嚟纽约揾我？咁因为海盛咧亦都系一个发展紧事业嘅一个男士啦，咁所以佢话我暂时都唔可以嚟揾你住啊，我都要即系发展我嘅事业。咁阿 Nora 就话咁好啦，我哋唔好再倾落去啦，我哋要停一停啦，我哋要停一停啦，因为阿 Nora 都系想发展自己舞台剧嘅事业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因为呢一次停嘅停顿，冇再倾偈落去咧，佢哋又要再下一个十二年咧先再见面，咁所以咧辗转反复咧，其实佢哋二十四年之后咧，先系第一次见面啦，即系从小学之后分别，咁啊嗰阵时咧，我亦都讲去交流下啦，廿四年之后，咁阿 Nora 系发生系变咗一个咩人咧？佢就已经同一个美国人咧。結婚，而咧美國人咧喺佢嘅事業上面，喺舞台劇事業上面咧係好幫到佢嘅，亦都可以為佢咧去帶嚟一個美國公民綠卡嘅身份。咁、而海盛咧就啱啱同自己女朋友分咗手嘅，咁所以佢咁啱有呢個真空期咧，佢就決定唔得啦，我一定要鼓起勇氣，我就要飛去紐約啦，去揾 Nora。但我覺得，嗱， 喂，我覺得好自私喎、 啊， 冇錯啦。咁、但係究竟佢點解要揾佢啊？係咪想同佢酷煲啊、復合啊，定係 絕症？ 正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可以看东西，但我觉得 有几个哇好呀，马老师的形象活灵活现在我脑海，但有两个场面我觉得真的拍得好，还有我觉得自己、那个演员做得很好，导演又捕捉得好，或者镜头上面运用得很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讲他们二十年后在小学分别了之后，他们第一次在纽约的某一个公园见面，你想想你幻想一个同二十四年前冇见过面嘅人、第一次相遇，而你又鍾意佢，佢又鍾意你嗰种、但係你又第一次见面忐忑不安、又见到面之后大家讲啲乜呢？係啦，点样去发展落去呢？我觉得嗰个位係拍得几好嘅。而第二个位呢，亦就係成套电影最后嘅结局。佢哋呢，我唔透露啦，究竟最后佢哋有冇一齐返呢？因为嗰陣时阿 Nora 已经有一个白人嘅先生㗎喇。 冇， 究竟有冇抌低佢嘅老公而去同佢一齐呢？ 唔会。 咁呢，最后一场呢，大家係对望咗一分钟，一个 wide shot， 乜、都冇 讲，就交代咗啦。 对望咗一分钟、之后啦，男主角海盛就话啦、因为呢套戏讲缘分㗎嘛，咁、最后佢最后一个位就讲咩？佢话啦，如果呢将呢一世当做前世，咁你觉得我哋下一世究竟系咩关系呢？咁我 Nora 就话 渣男， 我唔知道。但系啦，唔系喎，嗱，你咁讲， 系啊，我觉得系真系搞埋呢啲咁做咩啫？ 见咪一分钟啫， 你一系就揽，一系就唔揽， 一系就锡，系啦，究竟佢揽啊锡啊，定系有冇啲更加激烈嘅动作咧？咁就 睇啦，睇啦、 但系我觉得成件事系睇得好舒服啦， 好 romantic， 好 romantic 啦，亦都系一丝一丝为佢哋觉得，哎呀，点解你哋嗰一刻个决定 唔 一齐啊？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欣赏呢套电影嘅， 唔系呢一定系唔喺埋一齐嘅话，呢件事 先至够 sad 嘅嘛， 如果喺埋一齐嘅话，就变咗嗰啲咩 B 级嗰啲嘢啊， 唔系，即系咁讲，如果我系嗰个女主角，有一个喺纽约结咗婚，有个老公帮到自己事业，我唔会谂其他嘢嘅。系啊，嗱，你谂下廿四年，我谂佢都四十几啦， 仲谂咩啫？冇啦， 佢有冇仔女啊？ 冇。大家都冇仔女， 你做咩唔嬲？ 唔系啊，佢呢个渣男，我觉得 你做咩指住我叫渣男啊？ 唔系，佢系你讲嘅古仔里边嘅渣男。 马老师， 你唔好闹上身，唔系话你。 喂， 马老师，咁你系咪有分享噶？ 系啊， 下次先啦， 需要咩就已经得啦。 系啊， 好明白。 仲指住我渣男的爱情故事。 Thank you. 面容不好，若你未能收到信号，行下去全是惊涛。你要紧，哪怕沿途是挣扎与疲劳，别投降，坚守撑下去你的路，能成就更高。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都可找到记号，踏上光辉的旅途，和你会做到。就算面前屋顶塌下了，仍然信明日更好。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 明天地图啊，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已经冇晒雷暴警告噶啦。咁啊，大致多云几阵嘅骤雨都要留意嘅，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先喺十二点钟新闻报告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的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马家姐你好， 早晨， 哎，大家好， 大家，嗱，我今日好唔开心啊，一朝早俾人话我个肚啊， 我 赖嘢啊， 我哋话佢理事啊，咁样，一阵就话佢理事， 系咯， 你唔系咩？你快话俾人听，你今日发生咩事？ 我 系 有呢个企图，但系好。乾淨利落咁樣完成咗呢件事。 哦、啊， 咁既然乾淨利落， 一啲都冇整污糟身體。 係啊，又話俾我哋聽，係啊，我哋係關心你啫嘛。 係 咯，咁嘢真係 小氣，女人之家學下我哋啦， 學下我哋。 OK， 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都系小羊妹佢嘅一啲神秘 神秘形狀。 系啦，就咩形状？ 入咗正题啦， 咪就 系 啦，有烂面。 喂， 有冇关系噶？其实 瞓得少， 系 啊，我觉得佢有 大，一瞓得少，压力又大，一忙咧就会。每朝早又去幾次啦，又 冇錯。 佢呢啲係咩情況？ 照片啦，呢個就今日就擺出嚟嗰啲相，唔係啊，照片簡直，你睇佢真人啦， 係啊， 喂， 死我啊！我仲要咁近喎， 係咪啊？ 睇個真人就真係， 作為一位營養師啦，如果見到咁嘅情況嘅話，其實有時都需要望聞問切嘅，係嘛？你望到佢，係啊，應該發生咗啲咩事啊？喊埋你，唔好。 可能一日瞓唔夠，即係可能五個鐘都冇。 係啦，係啊，一成個禮拜都係四五個鐘， 瞓唔夠， 即係最起碼你要六七個鐘啦，成年最起碼。 起碼我應該要八九個鐘啊，應該。係， 即係你而家五個鐘都未夠，你 aim 咁高咗。 係啊，之後係咯。M 是 AIM, M 咁高。唔係我怕你听众咩 M 咁高。 咩叫做咩嚟㗎，係咪月牙嘅一种。 即係个目标会慢慢提升啦，唔好一下子就去到咁高。 唔得嘅咩，即係其实佢如果係。 佢已经。 唔 係， 但我怕个目标唔咁样 set, 又好似马家姐咁 set 嚟咁 set 去，不如唔好 set。咁个人就好 set 囉，个人就好 set。 咁 OK 嘅，so far 马家姐上个礼拜你就唔好赖落嚟。 翻 走，放平啦！而家 要賴啊，佢咁衰啊！ 係啊， 不過小楊每日真係好乖嘅，即係有 send 曬所有嘅飲食記錄啦。 睇下你咪得啫， 係啊。 但係有一個問題嘅，就係點解佢今日會咩咧？會理事咧，係咪？就我理事咧，我就點解？點解？ 即係我分析翻。 我平時好 hard working 嘅啫，今日理事啦。 即系琴晚咧就饮咗个 pineapple juice， 即系菠萝汁啦，系啦，咁又食埋梨啦、雪梨啦，咁、那个果汁饮咗几多先？ 一杯嗰啲咁啊，我觉得佢系果汁太多啊。 系 系啊系啊， 果糖 果糖 果糖过多， 我哋讲过噶啦， 系啊 系啊 系啊，咁、所以又加埋个梨，咁啊多上加多，即系因为见你之前咧冇时，你话冇乜时间食生果啦，其实你嗰、 一次过就食好多， 系， 成个礼拜忙到冇得时间食生果，之后咧本身。嗰啲系水状噶嘛，之后个干身啦， 系， 吓， 系啊， 系啊， 咁 extreme， 系啊， 一系就，哦， 系啊， 一系就湿晒， 果糖好有关系，真系，系啊，你唔食嘅时候，你出嚟嗰个出师表全部都系硬啲啦，系啊，即系 硬 啊， 同埋 断 啲粒， 系 啦， 系 啦， 系啊，即系未去 到啲小番薯咁样， 系，即系。讲同之前比较，你食得太多生果嘅时候，即系水，即系散啲嘅时候，其实就好咗嘅。咁、当然，即系你话去到粒状啊、条状，水分唔够啦，膳食纤维素唔够啦，都会有影响。 OK， 系啊， 咁即系唔系净系小杨妹嘅。如果大家听紧我哋熟女关注嗰个朋友嘅话，可能你都会有呢一啲嘅，即系可能系即系出师表嘅问题，又或者就系话可能点解会成日都会好似阿小杨妹咁样，系咪？ 系 就系啦，呢、這个唔知点解佢永远都。系调教得唔好嘅话咧，就可能头先我哋所讲嘅啲嘢有关，大家就喺日常生活里面注意一下啦。 系即系，因为尤其是肠易激综合症嚟讲嘅时候咧，你压力越大，瞓得唔好啊，其实你个tolerance 啊系会比较更加 低 嘅。翻译啊，系 tolerance 即系个忍耐力。 系真系好， 好叻。 唔系，我想问下，我想问阿懒咧，你讲肠易激综合症咧，有会唔会断尾噶？佢搞咁耐嘅， 其实咧 有几耐啦？你已经 好耐 好耐，其实系要控制个症状 哦， 即系 佢唔会好快晒嘅， 即系要控制个症状。 不治之症 又唔可以 唔 开心啊？ 呢个唔系即系唔系个病，佢系个 症 状， 系啦， 系 个 symptoms 啦。你要点样 manage 你啲 symptoms？ 系啦。 要 acceptable 嘅 level， 系啦，你要食到一个你可以 tolerate 嘅 level， 够啦，你哋唔好再讲咁多英文啦。 真系好惨啊，因为我自己个人好中意食生果噶， 咁或者即 系 生果，我又可以解释一下啦，即系我哋话点解肠易激综合症要食一啲低福明嘅食物啦？福明咧其实系英文译过嚟嘅，即系佢用咗每一个字嘅糖嘅开。开头嗰个字去译过嚟啦，咁其实咧就包括咗即系即系我哋叫 fermentable 啦，即系 F 就系 fermentable， 即系发酵， 系， 咁跟住 O 咧就系 oligosaccharides， 即系 翻译啊，马家姐翻译啊，翻译啦。Oligosaccharides 系啦， 寡糖 系啦，咁跟住 D 咧，就系 disaccharides 双糖，系啦，咁去到 M 有大同细之分 ，D I 大 disaccharides 同埋， 喂，你认真啲啦，你唔好嬉戏啦，好冇？ 好，系啦，跟住 M 咧就系 monosaccharides 就系单糖，咁 A 就系 N 啦，即系冇意思，即系连埋一齐啲字。P 咧就係 polyols 就叫多元醇，咁呢啲咧都係即係我哋講嘅喺 大腸入面即係消化唔到嘅。咁、所以我哋如果分開每一個糖嚟講嘅時候，譬如寡糖咧，就包括有小麥、大麥、黑麥、大蒜、洋葱、豆類、腰果、開心果呢啲。系啦，咁所以咧就系、你有时可能食呢啲过多嘅时候咧，就会影响到即系譬如有啲症状啦。咁、小杨梅酥花咧就应该唔关呢个种类事嘅。咁双糖咧就包括有牛奶啊、乳酪啊、软芝士啊、雪糕啊， 都应该唔关呢个事。 系啦，都少 关事食。 系啦，咁单糖咧就包括即系我哋讲嘅苹果啦、无花果、西瓜、半个西瓜、芒果、芦笋、甜。豆、蜜糖同埋一啲高果糖嘅玉米糖浆，即系譬如有时一啲包装食物都会写咗系用呢个成分嘅，系啦。咁啊，仲有咧就多元醇咧，其实就包括有苹果啦、杏、李、土、李子、椰菜花、荷兰豆、蘑菇一啲嘅人造甜味剂，同埋咧呢个山梨糖醇、金芦醇、木糖醇同埋薏麦芽酮糖， 好难记， 即系一啲嘅添加嘅糖， 添加嘅糖 系啦，即系会我哋讲系sugar alcohol 咁样咯，即系相对嚟讲，我就觉得杨梅个情况咧就系关嗰个糖字，即系包括呢个单糖同埋多元醇嘅问题啦，即系佢食得太多生果嘅时候，即系。身体嗰、那个可以消化可以即系排走嗰个程度就争咗 啲 啦。 我想问汽水入面系咪有好多头先你讲嘅 polios 噶？ 系冇错， 因为我记得我细细个饮亲汽水咧，个肠胃都有啲事嘅。 系啊，即系尤其是一啲我哋讲嘅代糖嘅汽水啦，系啦，即系个健怡汽水嗰啲咧，都会落咗一啲嘅 polios。 哇，唔讲我真系唔知喎，即系以为冇啊，都饮得好。 咁阿兰嗱，其实佢应该饮啲咩，食啲乜嘢？即系如果真系有肠易激综合症， 佢即系首先因为佢个肌肉又争啲嘅时候，即系要再 build up 啦。 嗯哼，系啊， 系啦，即系蛋白质要食得够啦，好重要。系啦，上次都有睇过呢个我哋个肌肉系啦，咁跟住咧就系佢个生果唔可以过量啊！你好明显嘅，你一饮果汁，一食生果， 佢就 睇啦。今朝就系啊， 系啊，就 lazy 啦， 系啊， 系 啊，系啊。咁我会建议小杨梅咧，就譬如一日咧食一份生果先啦，即系头先我讲嗰啲生果就唔好食住先啦。咁其他冇包括喺呢度入边嘅咧，都可以食嘅。系啊， 提子咯， 系 试下先 咯，可以提子可以，系啊，属于低福明嘅我哋讲。 不如简单啲啦，提子苹果橙啦， 苹果唔得有冇听？ 苹果咪唔得咯， 唔 系啊，佢提过嘅嘢都唔食得啊。 系 monosaccharide 啊， 提子仲有咩食得啊？你讲两样啦， 橙可以，但系唔好空肚食，奇异果可。 strawberry 得唔得 ？strawberry 所有嘅 berries 都得，系啦，系啊，系啊， 好啊， 咁 记住个份量唔好过，就系最重要。 系啦，一份嘅，系啦，咁就好 O 嘅。 系啊， 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又睇，即系再加个礼拜又睇下小杨梅，因为有咁样嘅，会唔会又好翻啲啦？好唔好？好啦，至于今日我哋要讲嘅呢样嘢嘅话咧，就系客家婆搞出嚟嘅， 因为客家婆咧就解释咗一个即系我哋讲嘅微量元素啦。 系啊， 咁咧阿马家姐又即系。講係盲強啦，又唔係好知係乜嘢啦，咁係啦，即係呢個都比較陌生嘅， 即 係 即 係 冇 對比起你講鈣質啊、鐵質啊、 維他命啊呢啲， 係啦，係維他命 A、B、C 啊，咁嗰啲即係食 B 集啊嘛，我知話精神啲啊嘛，係啊，我知嘅。咁 盲強啫， 係 啦，盲強話佢呢期係呢期 精神咗啦， 拍咗 B 集，佢話 精神咗， 係啊，精神咗啦已經。唔係， 頭先佢連你個名都噏唔出喎， 係啊，呢個精神同個腦反應又唔同嘅。系啊，精神唔代表即系个脑运作得快。 你唔好喺度挑拨啊！ 头先上一个节目咧，就有人指就话渣男，究竟边个挑拨边个咧？ 好得啦，一小句。好啦，嗱，咁我哋要讲紧嘅呢样嘢嘅话，真系比较少， 叫西质啦，教你食好西。 冇错， 系啊， 写法咧就系一个石 字 边，跟住一个 东西个西。 冇错， 系啦， 系一种微量元素嚟嘅。 咧就叫做 selenium 嘅 ，selenium 系啦，咁啊即系元素周期表咧 ，Se 系啦，咁啊即系简称 periodic table 系啦，咁啊佢个嗰个 number 记唔记得系几多啊？ 哇，估唔到啊！ 34，啊哈，正啊条腰， 睇住啫， 唔系佢冇错冇错 噶嘛。 好啦，咁呢样嘢系咩嚟嘅咧？ 咁其 实西质 咧，其实我哋一种矿物质啦，咁主要咧系一啲海鲜啊、肉类啊，或者系种植嘅时候个土壤咧个西比较丰富，即系譬如种出嚟嘅菜啊、种出嚟嘅米啊嗰啲咧，都系会含西质嘅。咁同埋咧西质咧，其实咧喺我哋平時即係正常人食得足夠嘅時候咧，吸收都 OK 嘅。咁但係咧，如果譬如有啲人可能有呢、這個幽門螺旋菌啦、或者係要食一啲藥物，即係要減少即係胃酸嘅藥物啦、都會令到咧西質嘅吸收係差咗嘅。係啦。咁西質我哋有好多種，即係唔同，即係對身體有好多嘅幫助啦。譬如對皮膚嘅健康啦，係啦，因為佢都係抗氧化劑嘅其中一種。咁、其實對甲狀腺都係好重要嘅。係啦。咁同埋咧對骨骼嘅健康啊，即係預防骨質疏鬆啊、骨折啊。另外咧就係、是、對於促進呢個代謝率啊，即係比起即係有研究都睇過，譬如肥啲嘅人同瘦啲嘅人咧，其實瘦啲嘅人咧，佢 check 出嚟咧個西質咧個含量係高 啲嘅， 係啊，係、啊，即係肥啲嘅咧就係、是、個西質個即係血液入邊個西質係低啲嘅，咁、所以咧即係食得足夠嘅西質嘅時候，都幫助嗰個代謝率係增加，咁代謝率增加嘅時候咧，就會即係要減磅嘅時候就會更加有效率。 有問題想問咧，既然呢樣嘢係咁重要嘅，但係點解咁少提嘅咧？ 係、所以而家咪要提咯。 好嘢， 好嘢， 系啦，系俾个五我啦， 好嘢， 先啦，嗱，呢啲 咪因为阿家婆讲你先讲， 我几惊啊，你知唔知？我以为我讲错，即系阿家婆讲错，咁我觉 得 好危，真系要同大家要讲下呢一样嘢，因为我从来未听过人哋， 从来未听过， 冇听过 食西 嘅咩？有啲乜嘢系？有啲乜嘢嘅食物里面系有啊？ 其实我想考下你哋嘅。咁以下咧四款食物，边款咧西质系最高含量啦？我哋有三安士嘅火鸡，系啦。咁 A 啦 ，B 咧就系一杯嘅醋米，C 咧就系一隻鸡蛋 ，D 咧就系一杯嘅菠菜， 菠菜， 菠菜， 菠菜，菠菜，菠菜， 肯定 两个菠菜啊， 鸡蛋， 鸡蛋， 鸡蛋， 再肯定。 咁啊，再转火鸡，火鸡。 仲唔系渣男 火雞？ 啱啊！你高材生， 聽唔聽到啊？睇人眉頭眼額噶嘛，唔俾轉噶，你揸車唔會轉彎嘅。 你咁堅啊！你一早已經話火雞啦， 我要 fit 下你哋啊嘛。 點解咧？ 嗱，因為咧，其實喺肉入邊，頭先提過海鮮啊、肉啊個西質都係 高啲嘅， 豐富嘅。咁所以咧，我哋建議咧，即係每日嘅攝取量啊，係55微克。咁我哋頭先提嗰幾樣食物，其實個西質都係豐富嘅。咁火雞，我哋講緊三盎司咧，其實已經有27.6嘅微克啦。 哇！ 咁你又食呢個火雞嘅時候，再有食醋米啦，一杯已經有19.1微克啦。咁譬如雞蛋咧，一隻雞蛋有13.9微克啦，有菠菜啦，一杯有10.5微克。即係如果你有食呢啲嘢，其實個西質嗰個份量都夠啊。 係啦，因為你火雞唔係成日食噶嘛。 會唔會食得太多㗎？對唔住呢樣嘢。 太多嘅話咧，喺食物你就會好難話去到你個上限嘅。咁因為上限即係譬如有時要食啲補充劑嘅時候就要留意啦。咁我哋個上限咧就唔好超過400微克啊，因為太多嘅時候咧，其實都會令到咧就係會西中毒啦。咁啊會令到甩頭髮啊、頭暈啊、嘔心啊、嘔吐啊、肌肉痛啊，咁啊即係影響個神經系統啦，影響個心臟啊，影響個腎臟啊，會死亡啊。 但排得走噶嘛？ 係即係你唔會話排得咁快啦，所以你即係唔係好似水溶性嘅維他命咁樣可以即刻排到，係啦。咁仲有一樣咧，就係講緊西質嘅好處，即係對於心臟嘅健康都係好重要嘅，係啦，預防心血管嘅疾病啊、慢性疾病啊，同埋咧係對於即係要生育嘅人士，男性嚟講咧個精子嘅質量個活躍性都係好重要。 哇！ 係好 啊，係啊，但係平時啲食物標籤入面好少會登 label 是 selenium 點解咧？冇咁嘅，即係食安中心 嚟讲咧，冇要求系标示呢样嘢嘅，即系我哋讲嘅 即系 sodium 啊嗰啲就 系啦，即系糖啊、钠质啊、脂肪就一定要标示，即系七加一就包括晒就唔包括我哋讲嘅微量元素啦，系啦，即系矿物质呢啲系啦。咁真系我哋话要睇个食物咧，就系要查翻即系一啲我哋讲嘅佢嘅数据库去睇翻，即系呢个食物入边含量每一个即系维他命啊、矿物质啊有几多咁样去睇翻。 如果系咁好嘅话，我可唔可以嘅就系譬如可能真系要食一樽。可能是讲紧系啦，系啊嘅 supplement 咁样，建唔建议咁做咧？ 你就睇下你头先，即系我哋讲嘅食物，你食得够唔够？咁有啲可能唔够嘅时候就要补充翻。咁如果足够嘅时候，或者系譬如有啲人系需要，因为都系帮助个免疫系统啦，伤口愈合啊。如果好似即系有啲人需要伤口愈合嘅时候，嗰段期间又可以补充下咁样咯。 哦， 系啊， 好好啊，呢个解释 啊， 系啊。其实可能嚟紧嘅话，我哋都可以讲多少少，大家都唔系好认识嘅呢啲咁嘅微量元素或者矿物质嘅。 我就想点啦，因为咧最近唔系话排嗰啲污水嘅，嗰啲人就扑盐啊嘛。 系 个癫又系咩嚟嘅？ 系啦 ，iodine 讲过噶啦， 讲过啦，系啊， 你唔记得咗？下次 我唔记得咗，因为而家炒作气啊嘛。我觉得系要点解 再提一提大家 嗱，冇盐又点咧？ 系啊，咁就唔需要抢盐嘅，因为个份量咧，你要食好多先系去帮助到，因为食太多嘅时候都会影响。高血压啦，个盐分， 明白晒。哇，今日真系好好地上嘅课，多谢晒 阿 兰， 多谢客家婆啊。 我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推出建造业输入劳工计划，对于有报道指有部分建造业雇主以低薪高要求的条件招聘地盘工人，被质疑是为聘请外劳铺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不评论个别个案，但每个申请的承建商都要遵守规定，包括本地招聘程序需要合情合理。若果經調查後認為本地招聘屬不合情不合理，會影響審批輸入勞工的申請。凌漢豪說，輸入勞工計劃至今收到二十多份申請，涉及五千多名外勞，期望下月內完成審批。另外他說，私人工程項目使用安全智慧工地系統的情況不理想，未來會和業界商討如何施加壓力，要求更多工程項目應用有關系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成立專責小組，研究如何增加股票市場流動性。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吳傑莊建議，每個交易商每日繳付的股票印花稅設立上限，或以分級制計，但前提是不影響政府的印花稅總收入。吴杰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港股交易成本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看齐，甚至更具竞争力，相信会吸引投资者来香港。内地股票印花税今日起由 0.1% 减半至 0.05%。 对于有分析指，因为香港和内地交易成本差异，在互聯互通機制下，預計北水買賣港股意欲大減。吳傑莊認為肯定會因為受歡迎股票在內地和美國都買到。海關上月偵破一宗大型海路販運冰毒案件，檢獲大約240公斤懷疑冰毒，估計市值大約1.7億元。海關和澳洲執法機關展開監控遞送行動，上星期在香港和澳洲悉尼共拘捕四人，屬今年破獲最大宗毒品案，亦是海關有紀錄以來最大宗進行國際監控而成功破獲的毒品案。海關說，販毒集團利用金蟬脫殼方式多次轉換貨櫃和儲存地點，企圖增加人員的執法難度。商務部長 王文涛上周在北京和访华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会谈。王文涛说，中美经济关系不单止关系到中美两国，亦关系到世界其他国家。他愿意共同努力，为中美企业营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以加强两国企业的合作，以稳定和可预测的方式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雷蒙多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保持稳定的经济关系极为重要，全世界都期待美中两国保持稳定的经济关系。雷蒙多形容美中关系复杂而且具有挑战性，双方当然会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如果双方直接开放和务实，就能够取得进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60点，升304点，成交金额6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4点，升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71点，升2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6，升6.6；盈富基金18.8，升2.9。港交所300.2，升12.6；美团135.7，升3.5；小鹏汽车73.5，升8.4；阿里巴巴89.7，升2.2；恒生中国企业64.96，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04元，升0.08元；中国平安45.7，升2.5。友邦保險68元，升3.5。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4，日元146.51，瑞士法郎0.884，加元1.36，人民幣7.284，英磅對美元1.26，歐元對美元1.081，澳元對美元0.64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2,148点，升523点。港金报17,930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09美元，卖出1,91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睇明枪暗战，利欲熏心嘅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逢苏快活人。 片段人间，怎么舍得你？ 红笑脸，红裙，红丝巾。白纸般坦率还天真，一对眼水晶般吸引，流转的舞步像浮云，忘记你但仍然想起，越想起更加难入味，紧抱你抱紧的只得空气，明知得不到你何必再要记起，一丝丝一点点销毁忆记，一幅幅一声声又复燃起，怎么舍任由我长断至死，恋一生差一些不可一起，只一心等一天日月而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 阿妹，喂阿妹， 你叫我 你谂咩啊？谂到入晒神嘅， 冇嘢。 我冇见你唔食嘢嘅，你食咗好少嘢啫。 我唔肚饿。 阿妹啊，其实你系咪嬲紧我啊？ 唔系，梗唔系啦。我点解要嬲你啊？ 因为我听日要去第二度读书啊嘛。阿妹啊，其实我本身唔想去嘅，系我爹哋佢。 我知啊，我当然知啦。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去噶。 你真系咁谂啊？ 嗯，人生咁漫长，每个阶段总会有一啲比较重要嘅事情。我哋而家仲咁后生，读多啲书梗系好啦。 我都系咁谂。 嗯， 不过我真系好唔舍得你啊。 我都系。 阿妹啊，可唔可以今晚唔好走啊？ 嗯，你执好晒行李啦。 行李就执好噶啦，唯一未执好嘅系我嘅心情。我想你不在我身边的话，我有排都不会开心的。 你不要这样啦。嗱，咁啦，我今晚不走，一路陪住你好唔好？我哋仲有十几个钟头，好地咁享受一下。 嗯，好啊。 嗯， waiter 唔该，帮我开支红酒啊。阿妹啊，由而家开始，我哋唔好再讲听日或者将来啊。 好，今晚我哋咩都唔好谂。 就让梦幻今晚永远存在，留此刻的一片纸，半倾心的这份爱，命令灵魂仍入进来，请你换嚟。要再浪漫感觉，放我佛世爱，而清风的温馨，在冷雨中送热爱，默默让痴情突破障碍。 嗰晚系我去留学之前最后一次见到阿妹。 分开，悠悠凉夜不厌。边个？ 朝早六点，我静静咁样爬起身，因为我要赶住翻屋企拎行李，然后就要出发去机场。但系望住床上面仲瞓紧嘅佢，我对脚完全唔听话。我好想一直企喺度望住佢。阿妹，我要走啦，拜拜。 悠悠凉夜不厌，边个？请你明白，明不必要再显自在，现在梦幻诗意，永远难替代。人敞开心扉，在漆黑中抱着你，莫让朝霞流进来。 朦朦胧胧之间，听到佢轻手轻脚咁样爬起身，然后准备离开。我好想揽住佢，就算五分钟都好，但系。我怕我一揽住佢之后，就唔会再舍得放开。今次去外国读书系佢屋企嘅意思，我知道佢都唔想。我唔想再俾压力佢，不如就继续揸低分格，等佢安静咁离开。过咗一阵，我听到道门开远又轻轻关上嘅声音，我拧转头睇。他已经走了，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出来。再见阿婆。好似一幅砌图，由唔同嘅部分组成。不过阿婆就好似呢一幅砌图里面最重要嘅一块。无论我点样装作平常，继续过我嘅生活，继续同朋友去饮饮食食，继续翻工，但系自己嘅心里面总系好似缺少咗铁嘢咁。有时望见街上面一个陌生人，我会突然间谂起。阿婆的着衫风格跟她好似，又或者跟朋友在餐厅吃饭，我又会想这间餐厅的食物阿婆一定会很喜欢。她虽然不在我身边，但是她经常都在我脑海里面出现。 阿女啊，你一阵得唔得闲啊？ 得啊，做乜嘢啊？ 攞饭俾你妈咪啦，佢成日话医院啲嘢唔好食啊。我咧一阵突然间有个网上会议要开，你帮一帮我啊。 哦， 喂，你冇事啊嘛？ 冇啊，点解咁讲啊？ 你呢排好似神不守舍咁嘅， 系咩？可能唔够瞓啩？ 我知啦，你系唔系挂住阿婆啊？ 少少啦。 喂，点止少少啊！我系你爹哋啊，唔通唔明白你依家嘅心情咩？喂，其实咧，而家啲通讯软件咁发达，得闲咪同佢视像电话倾下偈咯。 我知，不过始终都系唔同嘅。 唉，或者佢暑假会翻嚟咧？ 佢爹哋唔俾啊，话佢要专心读书，起码两年之后先至会考虑翻嚟。 哦，不过两年好快啫，啊唔好讲啦，记得帮我攞啲嘢去医院俾你妈咪啊吓。 哦，知啦。 现在有一节晚间新闻，一个少女今晚黄昏七点嘅时候，喺玛丽医院门口被一架小巴撞到，昏迷送院。 呢条路好黑啊，黑到几乎乜嘢嘢都睇唔到。我系咁乱冲乱撞，心入面就系挂住一个人。阿咪阿咪阿咪，我好耐都冇见佢啦，唔知佢而家做紧啲乜嘢咧？佢屋企喺新界郊区嘅一啲村屋，我以前净系嚟过几次，但已经唔系好认得路咯。阿咪啊，你喺边啊？ 流转的舞步，像浮云。 嚟到啦，终于嚟到啦。咦，点解佢屋企门口挂住一对白底蓝色嘅灯笼嘅？唔通佢屋企有丧事？阿妹，阿妹，我系阿婆阿妹。 哦，你终于翻嚟啦。 咦，阿妹，点解你会喺我背后出现嘅？ 我头先啱啱出咗去散步啊嘛。你终于回来了。 是啊，妹，你挺好吗？我好挂住你啊。 好，为什么会回来的？ 我挂住你嘛。是啊，妹啊，为什么你家会挂住个蓝灯笼的？你没事啊嘛。 我妈妈她刚刚走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妹啊，你节哀顺变啊。你要自己保重身体啊。 嗯，我知道。 是你阿妹，为什么你见到我好像不是很开心的？ 不是啊，不过是有点意外啫。 你听我说啊，其实我不想抌得你一个人在香港的。啊，不如你跟我走啊。我不要走好不好？ 不 好。为什么啊？你不想我日日陪住你吗？ Sorry 啊，婆，你唔好再记住我啦。 点解啊？点解啊？ 我识咗第二个啊，所以我唔可以再同你一齐噶。 点解会咁嘅？点解咁突然嘅阿妹？ 系我唔好，你忘记我啦，以后唔好再记住我，你走啦，你走啦，我哋唔可以再一齐噶啦。 我明白啦。咁阿妹，我祝你永远幸福快乐。我走啦，拜拜， 拜拜，再见啦，婆，拜拜。愿忘记又 想起你。咦，真系你呀、啊？我头先听到咧，你喺门口好似同人倾偈，人呢？你头先同边个倾偈啊？ 婆。 阿波，你以前个男朋友乜佢唔系喺外国得到急病过咗身咩？ 系。 咁即系头先嗰个系？ 系。可能因为佢太挂住我，所以专登翻嚟探下我啩。不过你放心啦，佢唔会再嚟噶啦。 吓、啊，希望系啦。阴阳有别，阿女你小心啲啊， 阿波。头先我呃咗你，对唔住。我希望你可以继续去揾你自己要行嘅路。将来我哋或者会再见。无论点都好，我永远永远都会记得你。 怎去开始解释这段情？写一首关于你的诗，胡言乱语，心思交碎，仍未带出合意字。假若可接触镜中影。也 许一切可以留得住，紫色的小盒子里尽藏着许多未了事，灿烂的晶莹代表丝丝爱意，暗里随着闪闪光辉映照得夺目耀眼，幻像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开始接触这段情，仿佛知道不会容易。睡梦里，追忆里，在寻觅你的影子。 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功德无量，今日嘅节目完结啦！多谢大家收听。 今日又有传统传统语言 出咯， 好 耶！ 好，又可以洗涤我心灵啦。 你嘅心灵唔系污糟咗好耐噶啦， 所以要洗咯， 洗唔干净啊！ 你唔好理我啦，我有 再抹啫， 我有洗洁精，点啊？ 洗洁精， 我谂你要漂白水 啊！换我个手咩？听咗见， 拜拜。 Thank you. 爱从此